所有的温度在这一刻归零，推开自己来到山涧，在目光所至的边缘，藏在这一切背后的